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 相信。

手去爱，不要逃。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常？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？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，这样就好。 都发生来丰富我的记忆，很好奇。 Don't.